女儿是父亲的心呐、啊，你就不想念你的女儿？ 想，可也许离得她越远，对她来说就越好。 算起来，你的女儿也不小了，该结婚了吧？我多么希望能活着参加他们的婚礼呀、啊！ 哦，能，能，一定能的。啊，爸爸，我想出去转一转。 啊，好，好啊。 露露，你在这儿啊？ 我都听到了。你应该想想，我和妈妈这么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，天下有你这样的无情父亲吗？ 不准你这样跟我说话。 我偏要说。 天都快黑了，要走也得明天走啊。 天黑了怕什么，快走吧，阿布鲁斯一个人多危险呢、啊、快走爸爸。 不行，你没听人说吗，在黑夜里翻越打板比在魔鬼的牙齿上跳舞还可怕呀、啊、 你害怕我一个人去。 你给我站住。 不，我偏要去。 站住。 古林米赫尔，古林米赫尔，把你给宠坏了，古丽米赫尔，听你爸爸的话啊、哦！ 古丽米赫尔， 露露姐姐， 你也太任性了，你也不想想，现在走不是去送命吗？ 就是啊，古丽米赫尔，走吧，到屋里去啊，你爸爸。会去救阿布鲁斯的。 帕米尔啊，帕米尔啊，父亲的高原， 你守望着望天， 蓝天回报，蓝天回报，回报你洁白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情满帕米尔》，陆若山由李山演播，刘露露由钟阳演播，刘云由王淑平演播，古丽米赫尔由江平演播，阿布鲁斯由段友演播，马法老爹由邵德新演播，情满帕米尔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喀什地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录制。